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四十八集，第三支。台上台下，所有的人都凝固成一个静止的画面。打破这画面的是蔡琳，他伸手摸了摸左脸颊，那一处被刚刚的箭矢划擦而过，显出一点嫣红的血迹来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神庙竟然真的敢射，不是在半途中就让箭矢停下来，也不是故意射的老偏，他离曹果子说近也不近，说远也不远，却偏偏擦着蔡琳的脸颊而过。蔡琳高声喝道： 神庙，你做什么？ 话音未落，第二支箭矢已经带着劲风扫来，不偏不倚地擦着他的右脸颊而过。蔡琳顿时感到右脸颊一阵火辣辣的疼，伸手一摸，赫然发现正是一抹血迹。他几乎已经快疯了，不可置信地瞪着神庙。蔡大人也很想制止，可是玉亲王还坐在前面，他怎么也不敢动啊。任婉云一下子站起身来： 巫姐疯了不成？她怎么敢真的伤了蔡家少爷？ 你们府上五姑娘也真够厉害的。 易夫人故作吃惊道： 寻常女子哪有这个胆子呀？伤了蔡家小少爷，两位老爷日后不是在朝中多几个交情不好的同僚了？ 这话确实说到任婉云和陈若秋的心里去了，他们之前想着也就沈庙出出丑的事，谁知道沈庙非但没出丑，还伤了蔡琳。若是蔡家因此对沈府有多诟病，蔡家走文臣的路子，得罪了蔡家，沈贵和沈万两兄弟还怎么能落着个好？一想到这儿，任婉云便焦急得不得了，恨不得立刻压着沈庙去给蔡家道歉。他正要大声呼喊制止沈庙的行为，却被陈若秋一把按住了手。 妹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任婉云不悦道： 眼睁睁地看着吴姐儿闯祸不成，回头老爷问起来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？ 陈若秋简直要对这个二嫂拜服了。她出身比任婉云高贵些，又自诩是书香世家，最不屑于那些流于世俗的动作，自然瞧不上任婉云难登大雅之堂的想法。她道： 二嫂想得不错，可方才也听到了，连玉清王爷也发话了，否则你以为蔡老爷为何到现在都不发话，只眼睁睁地瞧着自己儿子受伤啊？二嫂就算说话，这里做得了主吗？倒不如静观其变，若是问起来，只当是小孩子间的玩闹。 难不成就看着不成？ 任婉云心知陈若秋说的有理，却还是忍不住担心， 若是吴姐儿下手没个轻重，惹出大祸怎么办？生死状是一回事，可定京城的流言还是一回事呢。 怕什么？你没瞧见刚才吴姐儿的出手？ 陈若秋笑道： 她分明就是会拉弓的，只是故意给蔡家小子下脸子罢了，这是在故意报复呢。不过她也应当知道分寸厉害，否则就不只是擦伤脸颊那么简单了。唉，总归人也是得罪了，既然如此就顺其自然吧。吴姐儿若是真的下手狠了，只怕日后也要担一个凶残狠毒的名声。 他们妯娌的话一字不落地落在沈清沈月两姐妹耳中，他们年纪尚小，尚且不懂官场上的事情，只听到了最后一句。沈月看着台上长衣宽袖的沈庙，今日他镇定自若，大出风头，实在是惹人厌烦得很。他想着，若是沈庙真的将蔡琳射死了就好了，那么沈庙背上一条人命，这么狠毒的人，日后谁人敢娶，谁人敢进？现在这样的擦伤也仅仅只是厉害，而非狠毒而已。越是这样想，沈月的眼中越是闪过一些亮晶晶的东西。这样一心为他去为难沈庙的蔡琳的安危早已被他抛诸脑后， 甚至希望蔡琳用自己的一条性命成全沈庙的恶名。台下人虽然议论纷纷，却碍于玉亲王的脸面，皆是不敢出声。就是蔡家夫妇此刻心急如焚，也只得看着自己儿子站在台上成为箭靶子。 沈庙，你到底要如何？ 连着两支箭矢都擦伤脸颊，整个脸火辣辣的疼。蔡玲对沈庙除了愤怒之外，还有一丝恐惧。他突然发现沈庙并没有什么是不敢的，他分明就是个疯子，他什么都敢做。隔得有些远，沈庙的声音有些模糊，传不到台下，却可以传到蔡玲的耳中。他的声音轻飘飘的，仿佛隔着云端传来，让人不敢仰视。 教训你啊， 沈庙忽而扬高声音。 还有最后一只。 全场众人都紧紧盯着那箭矢，蔡琳的腿都要软了，她狠狠掐了一把自己才不至于软倒，因为她瞧见沈庙的箭矢对准了她的头。她很害怕，那是一种对沈家人不要命的恐惧，这种恐惧来势汹汹，协助她此刻的全部注意力。她很想逃离这个教宴台，可是沈庙的箭头对准着他，仿佛逃到天涯海角都能够追来。 这沈家小姐未免太过好强。 南郡席上的大人们虽是敬佩沈庙的从容镇定，却也为他此刻的表现扼腕。要知道，女子太要强并非一件好事，她现在咬着蔡琳不放，无非就是在报复刚才蔡琳对她的挑衅。可是蔡琳并未给她造成什么伤害，沈庙现在可是划伤了蔡玲的脸。虽说男孩子不比女孩子娇贵，留疤也没什么，可留在脸上到底是不好看呢。 这才是沈将军的女儿啊。 但也有为沈庙叫好的， 若是只知道被人欺负而不还手的话，沈将军知道了也会气得人仰马翻吧。 可你瞧瞧，现在他将箭头对准的可是蔡玲的头，这是打算要了蔡玲的性命，也未免太过狠毒了。 蔡玲两腿一直在发抖，看着远处的紫衣少女仿佛在看恶鬼。她容貌温和秀丽，眼神清澈，甚至带着几分天真，可那手那动作真是一点迟疑都没有。沈庙轻声道，第三指。手一松，离弦之箭刹那间迸射出去，凌厉的杀意冲着蔡琳额头而来，直吓得蔡琳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嘴里发出一声惨叫：“ 救命，灵儿！” 蔡大人和蔡夫人齐齐发出一声惊呼，全场人都站了起来，伸长脖子瞧着台上的状况。蔡琳好端端地瘫倒在地，而地上那只圆溜溜的草果子被黑色的箭矢当身穿过，满满当当的透了个穿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